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吴医生，让我继续留意寻找严永桥，尤其是在夜里，他让我在医院各处走走。如果严永桥真的还存在，他也许会在医院里再次出现的。如果发现了，吴医生叫我立即通知他，或者立即叫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他们有办法制服他。我感到重任在身，当然，这件事对我自己也很重要，不然我怎么会待在家里安心的再去写作呢？我点燃了一支烟，看见我的眼睛在寻找烟灰缸，吴医生便从厨房里拿来了一个瓷碟儿待用。他抱歉地说：“他已经开始戒烟，没有准备烟灰缸。”看得出来，他是个生活严谨，而且有意志力的人。我参观了他的书房，除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以外，竟然还有一大柜子文学书籍，世界上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有一些。他说，远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过文学的。当然，我和他当初一见如故，也正是因为他早年的这一爱好，使我们说话很投机。书房里真正使我吃惊的东西，是紧靠书柜的一个收藏柜。精致的玻璃门后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刀具，短刀、匕首、马刀、藏刀、瑞士军刀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作为收藏品，看一眼也让人觉得身上发冷。吴医生笑呵呵地说：“哼哼哼哼，还不错吧？哎，他对拥有这些东西很得意。我真不知道他的这一爱好又是怎么来的。一个精神病医生的书房里满藏刀具，这使我感到新鲜刺激。当天夜里，我做梦听见了这些刀具的碰撞声。在生活中，如果你感到身边熟悉的人卷入了某种神秘而恐怖的事件，而彼此还得心照不宣地相处，那种感觉真是让人提心吊胆。进入医院，我对吴医生就有这种感觉。尽管一切是由我在家里遭遇严永桥这个鬼影似的人物引起的，并且吴医生对查出这个事件的真相和我一样的心切，但是在他家里收藏各种刀具的癖好，还是让我本能地闻到了一股杀气。另外，医院黑屋子的钥匙平时放在值班室董峰的抽屉里，而要取得这钥匙，吴医生应该有充分的条件。当然，错误的猜测会伤害朋友，因此我和董峰都不敢轻易对吴医生谈起那黑屋子的发现。满是灰尘的屋子里，一张黑沙发和放在沙发上的假发干干净净， 我们不便向他询问。谁常进入这间屋子呢？因为假发正是吴医生为那个患抑郁症的女孩买的呀。如今人去楼空，只有对此有感情的人才会光顾这里，否则谁会进入这间死了人又长期空着的黑屋子呢？一切只能靠冷静的观察。我叫董峰，在把黑屋子的钥匙放进抽屉的时候，在上面小心地放一丝头发，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有没有人拿过这把钥匙去用。同时，为了查明这把唯一的钥匙是否已经被复制过了，我们还在黑屋子的门与门框靠近地面的地方悄悄地粘上了一条很小的纸条。这样，如果有人用复制的钥匙开门，纸条便会破裂，它会证明有人进过屋了。黑屋子里的女士假发放在黑沙发上的位置，我们也做了精确的记号，只要有人动，就不可能恢复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些都是张江的提议。别看他个子高大，他的心倒是挺细的。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从董峰抽屉里的钥匙到黑屋子门框下那粘着的小纸条，一切都纹丝不动。董峰说，只有昨天夜里险些发现什么。当时他在走廊上听见黑屋子里似乎有人的低语声，他便摸黑走到那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往里听。叽叽咕咕，确实有人在说话，但一句也听不清楚。这个时候，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人影向他走过来，他突然感到一种深陷绝境的恐惧。直到来人轻轻地叫了一声东姐，他才喘出一口气来。原来是同值夜班的小宅来找他了。他附在小宅的耳边叫他听这叽叽咕咕的说话声。小宅贴着黑屋子的门听了一会儿，轻声地对他说，可能是隔壁病房的声音吧。这一提醒才让董峰醒悟过来。在黑屋子的隔壁病房住着一个患有受害妄想的老太婆，一到夜里她就在暗黑中自言自语，说是她的儿媳妇要勒死她的儿子，并且还经常拿着一根细绳要在她睡着了以后害死她。此刻正是这个老太婆在唠叨。董峰和小宅推开了隔壁病房的门，证实了这个判断。董峰后来对我说，那黑屋子已经搞得他神经过敏了。这几天我显得有点无所事事，一团乱麻之中束手无策的焦急让人心神不定。每天早晨我照例跟随吴医生等一大串医生护士去病区查房。我们着清一色的白大褂，从进入病区的小铁门鱼贯而入。在南病区，我每次都会走进严永桥生前住过的病房看上几眼，一直没有新病人入院。这间病房一直空着，但打扫得很干净，病床上铺着白被单，随时准备新的病人。有一次我正站在这病房中发愣， 吴医生跟了进来，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走吧，那死鬼不会出现在这里的。他用了死鬼这个词儿，让我感到一丝寒意。进入女病区查房的时候，我会装作无意地走到走廊尽头，从那间黑屋的窗户往里瞟上几眼，里面和我夜里去查看的时见到的一样，尽管是大白天，那里面仍然是光线阴暗。我看见那副假发在黑沙发上蓬松地堆着，我总要由此想象着那个早已死去的女病人。我怀疑吴医生是否曾经爱上过这个患抑郁症的女孩，因为吴医生对她的种种关照似乎超出了医生的职责。夜里入睡之前，我总要到住院处楼外走一走，一是因为夏季闷热，到院里吹吹凉风感到清爽，而是因为吴医生说过严永桥可能在夜里出现。想到这句话我感到不可思议，这等于表明吴医生也不得不相信可能有鬼魂出现了。这鬼既然会登门拜访我，也就有可能溜回医院来看看，荒唐之极。但是他的确出现过。我坐在树下的石凳子上抽烟，住院楼的各个窗口都熄了灯，病人已经入睡了。远远的，董峰从楼口的石台阶上走下来，我想他是到院里来找我来了。我走到路灯照着的亮处，向他招着手。我们在石凳上坐下，董峰说，我们的想法错了，吴医生不会进入黑屋子去的，我相信抽屉里的钥匙不会有人动的，黑屋子门上贴的那张纸条也不会被弄破的，真的。我想我们的想法可能是太简单了。我想董峰一定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然而没有。是他这几天的反复琢磨否定了吴医生进黑屋子的设想。首先，他承认吴医生对死在黑屋子里的那个叫善灵的病人确实很特别。吴医生对他的特殊关照，比如说捐款啊，他把自己家里的电视机搬到病房给善灵调剂情绪了，以及给开始脱发的他买假发了等等，确实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职责和范围。但是如果一个患病的女孩身上确实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一个男医生强烈的爱恋之意，那么这个医生给她以特殊的关照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这个女孩死后，吴医生还会经常进这个屋子里去抚弄那假发吗？并且董峰在雷雨之夜看见的是一个女人在黑屋子里梳头，那会是吴医生装扮的吗？这已经不能用怀念来解释了，如果有人这么做只能是神经病。吴医生作为精神健康的精神病医生，绝不可能干如此荒唐的事。董峰的分析让我信服，但是有人进过黑屋子。 那是谁呢？东风往院里暗黑的林木深处扫了一眼，轻声说：不用开门就能进入那屋子，只有影子才能做到，这只能是善灵自己了。他一定是留恋这间病房，所以常常飘回来坐坐。我感到背上发冷，如果不是我自己遭遇了鬼魂似的人物，我会不加思索的就否定东风的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真的难以判断了，尽管理性仍然在我的心里呼叫着，不可能是这样。我感到自己无缘无故地陷入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境地，这就是死去的人物正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先是拿着黑雨伞的严永桥，接着是死在黑屋子里的女病人善灵，她竟然在黑屋子里重现梳头的那一幕。如果这一切找不出谜底，我担心自己的神经到底还能承受多久。人最重要的是生命，而比生命更重要的是大脑中枢的正常运转。如果这个神经中枢出了问题，人的躯壳会一下子变得荒诞和毫无意义。我难以入眠，我怎么会住在吴医生上夜班休息的这间小屋里呢？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件，真是不可预测。我翻身下床，在屋内像困兽似的走了两圈，然后在一个小书柜前停下。我想象着吴医生住在这儿的情景。夜里最后一次查房之后，他会从这柜子里随便取出一本书，然后半躺在床头上看，直到睡意袭来，他才会把书扔在地板上，然后躺平身体睡去。我从书柜的顶层抽出了一本书，书名叫《脑解剖学》。我翻了一下，那些集成电路般的脑解剖图让我头晕。我把它放回架子上，又取下另外一本硬精装的封面，书名叫《精神障碍的心理疗法》。我无聊地翻了翻，突然一张夹在书中的照片让我吃惊。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大约十八九岁，黑发像瀑布一样的越过左肩垂在胸前，她瓜子脸，一双丹凤眼充盈着天然的妩媚。她的身后有一些树，但看不出具体的地点和特征。她是谁？吴医生的女友？不，我很快就猜出来了，这就是善灵，那个三年前死在黑屋子里的女病人。因为我听小宅护士讲过，那女孩有一双很迷人的丹凤眼。看来吴医生真是喜欢上这个女孩了。我迅速想起了这女病区走廊尽头的那间病房，现在早已经是长期锁着的黑屋子了。三年前这女孩就吊死在门后，全身僵硬，舌头掉出来。我不敢再看这照片一眼，慌乱地合上这本书，我便跑出这个小屋，沿途踩的地板咚咚地响。我到了楼上的女病区，将正在值班的董峰叫出来，我要他来看看这张照片。回到屋里，已经是夜里12:40。 董峰仔细地端详着照片，然后肯定地对我说，这不是山灵，只是眼睛很像，都是丹凤眼，但是山灵的脸型是圆的，不是瓜子脸。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仿佛三魂七魄又回到了身体里。说实话，山灵死得太恐怖了，看到他生前的照片会让人做噩梦的。我还要在这小屋子里住一些日子，如果书柜里就藏了他的照片，我发誓我只有回到自己家里去，尽管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回到家里又再次遭遇拿黑伞的不速之客的危险。我说，那这个照片上的女孩是谁啊？啊，一定是吴医生的女朋友吧，他也该考虑婚姻大事了。董峰疑惑地说，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并且吴医生宣称他是要过独身生活的。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董峰疑惑地说，怎么吴医生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女朋友，他说他要过独身生活呀。我笑董峰的天真说，这种话不要信，很多人都说过这种话，可没几天人家结婚了。对此啊，你丝毫不用吃惊。董峰说，不，吴医生真的是这么考虑的。你不知道，小翟护士啊以前就喜欢过他，可是我还不理解，因为小翟21岁，吴医生34岁，年龄差距大了一些。可后来发现小翟看吴医生的眼神又痴情又幸福的样子，我承认爱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很长一段时间，小翟每天主动地去替吴医生到食堂打饭，下班以后还换上鲜艳的裙衫，待在值班室里跟吴医生没话找话说。但是吴医生就像没感觉似的，气得小翟背后偷偷地掉泪。终于有一天，小翟跟我说，他说他约了吴医生出去喝咖啡了，叫我也一块去。我说我就不去了，何必让我在场当灯泡呢。小翟就急了，他说董姐你一定要去。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董姐也要来，那么这样吴医生才同意出来的。那天晚上啊，小翟打扮的女人味十足，走在街上也让不少男士频频的回头。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小翟这么漂亮，这么可爱温柔。我们一起喝咖啡，品精美的糕点，还要了一些葡萄酒，我们举杯共祝小翟生日快乐。吴医生始终很礼貌，但是小翟肯定没有找到感觉。我决定助小翟一臂之力，便故意对吴医生说，应该考虑谈女朋友了。吴医生却冷静地说，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我说，你准备一直独身吗？他即刻就点头承认了。这天晚上回来以后，小翟哭了很久，后来又笑了，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后来小翟说，一定都是命运。过了很久，小翟才慢慢的断了这心思。所以我敢断言，这照片上的女孩绝不可能是吴医生的女朋友。董峰又拿起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说，他是谁呢？吴医生把他的照片夹在书里，显然他是挺思念他的。我说，单玲住 院期间，吴医生对他的关照显然超出了医生的这个职责，这就证明吴医生对女孩还是能够产生感情的。不是说吴医生将上吊的她从绳索上解下来的时候，她的眼睛里还泪水盈盈的吗？所以我认为这只能是善灵的照片，因为照片跟人有时候是会有差距的呀。董峰仍然坚定地否定了我的判断，绝不是他。善灵住院那么久，我太熟悉了，他们的脸型完全不一样。把那张神秘的照片连同那本书重新放回书柜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我便半开玩笑地对董峰说，哎，不过你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董峰略微有点不好意思说，还没有合适的人呢。哎，我说，张江不就是挺喜欢你吗？啊，哎，你想一想，从望远镜里迷上对面阳台上的一个陌生女人，从此神魂颠倒，够痴情的了。董峰低下头说，哼，他才20岁，小我6岁，这弟弟还差不多，倒是挺乖的。然后又突然来了精神，望着我说，他正在给我完成一个任务呢，这就是一定要查清楚他遇见的那个老太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那件奇怪的事，张江捡起了董峰从晾衣架上掉下的裙子送上楼的时候，推开门，屋内的暗夜里却坐着一个老太婆。我感到我的周围藏满了凶兆。人类建造房子原本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除了遮风挡雨之外，防止外来的袭击应该也是它的功能之一。但是这房子一旦出了什么与死人有关的事，它一下子会变得极不安全。它的房顶了，门了，窗了，总之每一个部分都变得让人生疑，甚至屋角的气味和从门缝中吹进来的风都让人直打冷战。住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里，我遥想我的住宅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我知道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是一个已经死于车祸的精神病人之后，如果事情没弄清楚，我几乎是不敢再进家门了。当然我最惦念的是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一沓子稿纸，那里面记录了郭颖给我讲述的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故事。而现在我不得不中断了。写作中断让人产生疑问，而疑问让人清醒。我突然感到，即使没有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来打扰我的写作，我仍然没法结束那个14年前的故事，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事情的结局。关于医学院后山出现的怪事，女生宿舍的惊恐，发家卓然的精神分裂直至死亡，一只郭影在走廊上遭遇的影子等等，谜底至今 仍然是深藏不露，不然郭颖也不会在出国前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向我讲述他在大学时的恐怖的经历了。写作的职业习惯让我抓住了这个故事，然而当这个鬼魂式的人物让我中断写作以后，我下意识地感到我的写作与现实似乎有什么联系，或者说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恐怖事件是否像藤蔓一样正好爬进我身旁的这座精神病院之中呢？这种莫名其妙的想象纠缠着我。夜里在住院楼外的林荫中散步的时候，花木的清香中也仿佛夹杂着某种药味，我觉得继续走下去就会被气味熏倒。回到楼内关上房门，走廊上的木地板又将深夜的脚步声夸张得很厉害，咚咚咚，仿佛医生或者护士随时都在紧张地走来走去。夜半时分，我让室内的台灯一直开着，这让我睡在床上踏实一些。门后挂着一件白大褂，这是我白天在病区明察暗访时的伪装。当然只有吴医生、董峰和小翟知道我的身份，其余的医生护士只是把我看成一个无所用心的实习医生。在这儿待了一周了，我相信那个已经死去的严永桥不会在这儿出现，相反他拎着黑雨伞再度敲响我的家门倒有可能。我无端地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没人接。自从我到这里的当天晚上随手给家里打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应了一声以后，我就不能控制的一到夜里便拨几次电话回家，当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接听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门窗紧锁后离开独居的住宅的，如果有人听电话，那只能是鬼。天亮之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那就是把14年前发生的在医学院的怪事搞清楚，或许对解决眼前的恐怖事件有什么帮助。第二天上午，阳光明亮，我在医院门口的磁卡电话亭拨通了郭颖的电话。在听到他的声音的那一瞬间，我有种魔幻的感觉，我在与地球的另一面通话。美国休斯顿大学，他深夜的寝室，他说他正准备睡觉。我突然有点记恨起他的舒适来，将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故事丢给我之后，他倒是无牵无挂地远走高飞了。我追问谜底，关于卓然的死，关于法家，关于他自己的恐怖的经历，他说他确实不知道，他让我别再提这件事，不然他睡下以后会做噩梦。他提醒我可以到医学院去找何教授，如果这件事后来有什么结果，他可能知道。我想到了郭颖讲过的14年前的情景，深夜的后山上，何教授孤坐在凉亭里，他在怀念他20年前的恋人，那个开始叫卢平，后来在文革中又改名叫卢红的女生， 那个温暖的生命后来变成了防空洞里的白骨，他的发夹和白衣骨留在一起。他的传说在若干年后的后山上飘荡。还有卓然精神分裂以后，他去看过他，作为心理学教授，对其中的奥秘他或许会有些洞察。当天下午我便乘车去医学院，在精神病院大门外，我举手招呼出租车的时候，那车犹豫了一下才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他的目光对我有点审视的意味，我想一定是我背后这座精神病医院的大门让他对我有点狐疑。医学院在这个城市的东边，足足有40多分钟的车程。我在车上慢慢地盘算着，14年前的何教授到今天应该快70岁了，一定已经退休在家了吧。上车的时候我说了句啊，到医学院。此后我便一言不发地想心事。开车的小伙子没话找话地说，现在这个社会竞争挺激烈的啊，这精神病医院的这个病人不少吧。我侧着脸对他说，其实啊，精神病跟社会竞争没有多大关系，主要呢还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观点我是从吴医生那儿听来的，他举例说，遇到同样的一个挫折或者是打击，有的人就可以坦然处置，而有的人就会精神分裂，这是因为每人的基因排列不同。吴医生认为，如果哪一天科学能够准确地纠正排列有误的基因组合，那么精神病就都能治好了。他认为科学能走到那一步，当然过程还会很漫长。开车的小伙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看我的眼光也变得敬畏起来，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医生。我心里想笑。在医学院大门下了车，我便向门卫打听教师宿舍，他对我说，穿过整个学院从后门出去就是了。学院里已经放了暑假了，蝉在繁盛的林间撕出了空荡的安静，有一片林木升在半空，我知道那便是后山了。我不自觉地向他走近，我没有看见山下防空洞的进出口，也许这历史的遗迹已经被树叶和草丛完全封闭了。我拾级而上，看见了有暗红色柱子的凉亭，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坐在那儿看书。时间如水，我想起了14年前发生在这儿的离奇的事件。我穿过树林，走上了一片斜坡，草丛在脚下磕磕绊绊的，有一瞬间我甚至担心脚下会踢出一个发夹来。后山的背面是一道破败的围墙，围墙那边便是建工学院了。我第一次发现两所学院是在这儿接壤的，站在山顶，我望见建工学院的操场上有人在踢球。门铃响了以后， 一个瘦高个的老头给我开了门，他就是何教授。回忆了好一阵儿，他才记起了郭颖这个学生。啊，哈哈，是啊，啊，好多年都不见了，一届，一届，啊，都远走高飞了。他有点感慨地说着。郭颖挺聪明的，是个做学问的人。几年前他来看望过我，说是啊，说是要出国读博士去了啊。可那天我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我们只在会议厅的门边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嗨，你看啊，时间过得真快呀。何教授显然对郭颖委托我来看望他挺高兴的，他说他现在很清闲，68岁了，退休在家看看书，早晨还练太极拳。他问到了郭颖在休斯顿的情况，我胡乱地搪塞了几句。从屋内的情况来看，何教授似乎仍然是单身一人居住。我忘了问郭颖关于郭教授的家庭情况了，此刻也不便冒昧多问。墙上的一幅油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画上是深远的夜空，有孤寂的星星，金黄色，又大又亮。夜空下是白雪覆盖的山岭，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像是一个童话。突然我发现画面上两重起伏的山岭很像女性的乳房，优美的曲线仿佛还跳荡着某种大胆和羞怯。覆盖的白雪像是润泽的肌肤，在星光下呈现出一派圣洁。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